It's 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昔我往矣，百废待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归来》。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制作的优秀海外归来人员系列报道《归来》，我是记者戴伟然。今天为您介绍的是推动中国原创科研走向世界前列的中科院院士邵峰。细菌和人体免疫系统的研究一直是国际生物医学界的重大课题。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邵峰在全世界率先发现了4个细胞质天然免疫受体，解决了人体防御战的核心问题，也使得中国生物医学界在这个领域走在了国际学术的最前沿。从2005年邵峰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工作，回到北京，13年间，这位70后院士走过了一段怎样的研究历程？又是什么一直激励他去推动中国的原创科研走在世界前列呢？好，让我们一起去走进邵峰，了解他的科研工作。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抵达，飞机还在滑行中，请您保持安全带系好。 2005年，邵峰结束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回到了北京。一下飞机，第一站就来到了位于昌平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一间几乎是空的实验室里，从此在这里开启了对细菌以及细胞免疫学方面的研究，被人称作细菌的斗士。 在提指令，然后吸一些样品出来送去测序，从细菌里面提取一种环状的 DNA。 我7月16号回来，然后当时从机场就直接到了这儿，实验室当然几乎是空的，已经有了两三个学生，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们讲课题，我拿了一个黑板，就在这个黑板上写，我发现我讲完了半个小时，他们啥也没明白，他们还是觉得哇，这咋弄的这个？因为我在美国读的博士，然后博士后。两个实验室在美国都是顶级的实验室，他们那个时候看来中国是没有生物医学这个行业，从来没听说过哪个优秀的科学家是中国的。 如果从邵峰1992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开始，他的科研之路已经走了近30年了。在1999年至2005年间，邵峰先后获得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完成了博士后训练。这一段在美国进行科研的日子，也使得邵峰首次直面感到了国际学术前沿生物学研究的活跃气氛，也为他日后回到北京主持自己独立的实验室奠定了基础。 就是您在美国从事研究哈，对您自己后来的研究道路有什么影响？ 非常的开眼界。我觉得是两方面嘛，因为我在1999年出国之前，1996年到1999年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读了硕士。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第一，我们的这个 科研条件 太差，就是科研条件太差，整个就是中国是没有什么真正的这种前沿的这种科研氛围。在国外我们感受到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科研氛围比较浓厚的，而且比较纯粹的一种科研氛围。就是西方人做科研呢，我觉得有两点我特别的欣赏。一点呢，就是说绝大部分人选择做科学的话，这个兴趣驱动的成分可能比我们要大一些。因为传统上我们像现在的小孩好很多，或者在西方，在美国的话，就是有一部分人做科研他是这么来的，因为他有些人是工作过很多年又去读研究生的。 第二就是说他们这个职业精神也很强，就是说他选择了做这个，那他就会就相当于这是自己的一个使命，我就是干这个的，不因为我已经做到一定位置了，还是在一如既往的做。很多人就是他这个职业精神比我们要强，因为在美国很多有名的教授或者岁数已经很大了，60多岁甚至70多岁，他其实还挺一线的，他也不会手下弄100个人啊，去自己说一句，你知道吗？ 嗯， 很 他还是亲力亲为的一线的实验啊，做实验。嗯， 对这一点我觉得我印象也很深，我就对我自己影响也很大。那第二就是现在信息特别发达，那我们以前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那人家一本学术杂志出来到你这儿海运过来就1-2个月了，对吧？那现在就是大家全世界是同步的，对吧？就在网上都会出来，所以这些客观条件也是觉得，我觉得，而且如果你还是在一个年轻比较有精力的啊，思维还是比较活跃的一个阶段，那么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啊科学上面。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现在是这么做的，当然也是因为我在美国啊受到了一个训练。当然了，就是另外一个在美国就是得益就是啊科学的训练嘛，就是这个真正如何做科学，就是怎么样去啊切入解决一个科学问题啊，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啊，用什么样的思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思维方式。 生于1973年的邵峰是江苏淮安人，他外表温和，骨子里却有一股不认输的韧劲儿。就是从这间宽敞但却空旷的实验室起步，他建立起了中国天然免疫学的研究体系，为细菌疫苗以及癌症化疗突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建这个研究所的时候，也是中央科技体制改革的尝试，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所来带动国内的生物科学的研究的发展，并且在国际上能够产生中国的影响力啊，经费支持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难度不是说你有钱没钱，难度是它整个的这个氛围和就是整个这个土壤还没有。那么你在美国的时候，你组建这个团队就会更容易，都是全世界的博士后都会往美国去。那我们这儿基本上就是本科刚毕业的小孩所以当然这是一个难的。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科学资源上面，哪些实验怎么做啊，这些都很难，因为现在要好很多很多了，已经是本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当时就是说你买一个东西，几乎80-90%的研究用的这个试剂啊仪器啊都得进口，那你在美国就是哎，你今天打个电话人明天就到了或者后天就到了，对吧？你在美国它是一个环境嘛，高手很多啊，会议很多，所以大家都输出这个信息啊，这个科学方法呀，对吧？然后互相来这个取长补短，在这儿你这个土壤没有，那个时候回国你就必然面临这样一个困难，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这样的这个困难。 科学之路绝不平坦，在经历过一次重大的研究调整之后，邵峰和团队也曾经历过4年一无所获的日子。 8-9年前的时候，我们开始研究从这个细菌这个面转到人体这一面去深入了解，就是说我们第一，我们人体是怎么知道有这个细菌感染的，然后如果有细菌感染之后，我们会启动什么样的一个免疫反应。我们了解了很多人体的细胞这个是怎么知道感受到通过什么样的分子，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知道有这个细菌感染发生了，然后知道之后，我们这个细胞又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去使我们这个产生炎症反应。你知道很多时候你感染会发炎，其实这个发炎是本身是一个保护性的。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那在这个识别就是这个感知这个细菌感染方面，我们在这个行内就是说是最关键的这个机制，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叫一类受体蛋白，叫免疫受体，天然免疫受体。因为这些受体蛋白就相当于说它就像一双眼睛，它可以看到细菌的这些东西。那我们找了好几个 这样的眼睛啊，当然在这个学术上来说就是叫受体分子啊，免疫受体分子。那这些免疫受体分子就是这些眼睛看到这些细菌来了之后，它会让细胞发生一个特殊的一种炎症性的坏死，我们叫焦亡，就是烧焦了那个焦。那么这个焦亡就是这种炎症坏死，在感染之后，它的这个机制是什么？哪些分子蛋白质参与了？那么我们也把这些里面最关键的分子给找到。实际上就是有一类分子它可以被活化之后，它可以在细胞膜上打洞，那这样就是细胞就胀破了。那就是像我们就把这个细胞交往的一个机制搞清楚。这个还特别有意思，就是后来我们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的研究就拓宽了，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质型这个交往的这个分子呢，它还有很多类似的分子。那这些类似的分子呢，它并不是在这个细菌感染当中发挥作用，而是在其他的一些病理条件下被活化的、被激活的。但是结果它也是让细胞打洞，让细胞发生焦亡。那我们去年有一个工作，就是说让我们这个癌症里面有很多用这个化疗药物，那我们发现这些化疗药物实际上是可以让细胞发生这种焦亡，只不过它这个质型焦亡的分子跟细菌感染之中的一个分子是相似的，但不是同一个。那这个就一下就解释了，就是为什么这些化疗药物有很大的毒副作用。这是我们去年一篇这个在《自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主要发现吧。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把这个焦亡细胞焦亡原来是从研究这个抗细菌感染这儿开始的，现在等于说就拓宽了，它可能在很多这种病理性的这种炎症反应或者说这个炎症性坏死当中有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跟很多这个医生啊，这个医院里的人在合作，看这个细胞交往在这些疾病当中的作用。像我们刚刚几个月前跟世军医大的这个吴开春教授合作，发现这个细胞交往在这个我们知道有这个酒精性脂肪肝炎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炎，其实就是这个肝里面的这个脂肪堆积造成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反应。那我们发现细胞交往在这个里面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现在就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工作在往这个医学上面去走。当然我们也希望将来就是能够干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就是希望找一些小分子让这个打洞的这个蛋白，就是质型细胞交往的蛋白不能是打洞，那我们可能将来就可以干预这种很多这种病理过程当中的炎症反应。所以现在有很多非常非常这个有意思的也挺重要的工作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吧。对，大概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么一个方面。 那一旦取得突破之后会给大家会给这个癌症患者接受化疗癌症治愈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 对，就是说因为我们像这个工作就是他揭示了就是这些化疗药物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毒副作用。其实以前就是说以前大家觉得知道，好像其实也并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说已经知道就是这些化疗药物它会让细胞死掉，那把癌症细胞杀掉，对吧？当然它杀癌细胞它也会杀正常细胞绝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的。那所以大家就觉得因为它也会杀正常细胞，所以我们有毒副作用。那事实上是就是说我们很多组织可以忍受就是失去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的肝，对吧？我们可以切掉一部分，其实也没事儿的。那但是如果说这个我们丢掉了这一部分细胞或者组织，它是以细胞交往这种比较这个促炎症的这种坏死的方式拿掉的话，它会有很强的这个损伤，比就是直接干净的拿掉有很强的损伤。因为这个交往的时候它是要细胞是要破的，那破就意味着细胞里面的东西都会漏出来。细胞里面东西都会漏出来，就是一片狼藉了，就相当于整个机体来说就是一片狼藉，而不是说就把这东西给拿掉。所以这是解释这个毒副作用。那这个像将来就是我们如果能找到方法来干预的话， 就是很多这些化疗药物它并不是说杀不了癌细胞，而是你受不了，人体受不了，你的免疫力下降，对吧？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所以你只能做，比如说做两个疗程三个疗程你就不能再做了。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毒副作用抑制的话，控制的，那我们就可以做四个疗程五个疗程，那么就会可以提高这个这个抗癌的效果。 昔我往矣，百废待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归来。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优秀海外归来人士的系列人物报道。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邵峰。从本科时代攻读物理专业到现在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邵峰说自己并不惧怕转换跑道。正是在科学王国里的不断探索和转换，一次次的科学冒险才能结出令人惊艳的成果。2011年，邵峰和团队率先在全球发现了人体内最重要的三个细胞质天然免疫受体。2015年，他们又发现了这些受体下游促使细胞炎性坏死的关键蛋白质，为败血症的临床治疗开辟了新的渠道。也是在这一年，时年42岁的邵峰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院士。 其实我们这个研究方向，其实你可以看到，哎，一开始做细菌的，对吧？后来就说我就转向做这个人体的免疫嘛。后来去年那个工作又把细胞胶囊做到了这个癌症这个化疗这方面。你不要去总是待在自己的这个舒适区里面，很难让你的这个科学工作能够往前走。属于这个对自己比较狠的那种人。 我看到您是技术物理， 技术物理系应用化学专业。对，所以我本科的时候对生物啥也不知道。那我后来本科毕业完了之后，我决定转向做生物。其实我最终还是希望，就是说这个，因为转向做生物的一个原因，就是相对于化学来说，就是它这个学科是还没有发展成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化学这个学科，我前年在北大本科毕业典礼上讲话的时候讲的这个话，人学化学的人就都不高兴了。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有些学科，就比如说你研究数学啊，纯数学你要想突破是很难的，因为知道的都知道了，对吧？剩下来的不知道的几乎就是经常就是什么几十年的一个猜想，过了100年才被人这个就没那么容易突破了。化学也是一样的，就是它这个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那教科书都是几十年不变的。那我们转向做生物啊、医学啊这些东西，你其实随便问个问题啊，你都没有一个答案，或者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的。那教科书一般都是2-3年就要新版一次，因为新的知识出来。所以我当时学做转向做生物，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能做出重大发现嘛，就科学发现。另外就是这个也跟疾病啊这个密切相关，所以我自己从化学过来就是逐渐的越来越偏这个医学。对，因为但是你也不能就是说你一开始就是说你要说我化学毕业我就要去做这个我现在做的事情，那根本没法做，因为你这个距离太大了，你这个知识训练的和你要做这个太大，你只能逐步的来。所以我先做生物物理，我在生物，因为这个化学比较近，后来做生物化学，后来做细胞生物学，然后做微生物学，做免疫，那现在又做到这个基础医学。所以逐渐的从这个最基础最底层的这种物理化学，然后往这个疾病的这个方向去走。所以因为有这么一个一开始就是有自己这么设定的这么一个规划的发展方向嘛，所以我觉得你就有这个动力和压力去让你自己不断的进步和学习，然后你就可以突破。其实很多时候我带的学生很多啊，带那么多学生，我这个看得非常清楚。人的这个至少我们做科学这一行，绝大部分的人的潜力是没有被挖出来的。为什么呢？他做到一定程度，他就喜欢在这个舒适区里， 就不愿意再去挑战自己了，因为这个确实很难。这个随着你年龄增大，也就越来越难。当然，年龄增大，其他的这些责任呐、这个干扰性的事也越来越多。但实际上，绝大部分人的这个潜力是没有被发挥出来的。我带我们这个学生，我发现非常非常明显，就是有些时候，你只要就是说再跟着这个再激励他一点，或者他自己给自己要求再加高一点，哎，他就能搞明白，他就能够过这个坎儿。你要一说，哎呀，算了吧，这个东西挺难的，哎，就过不去了。 嗯， 所以其实， 那这样的话，学生们的进步的空间也会更大一些。 对，因为你这个东西就跟你爬山一样嘛，就是说你说你的目标设在6000米，那其实你觉得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你最后也能实现，你一点一点的不断努力也能实现。那如果你的目标总是说，哎，这个2000米就好，挺好的了，那你不可能上6000米，对吧？你的潜力就不会被充分的释放出来。 归来14年，邵峰的同事们说，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但邵峰心中对科学的热情从未改变。他坚信，未来中国的70后科研人员将有能力在一些领域领跑国际学术前沿。 基本上早上有时候去我们实验室第一个人来。 从始至终的那种对科研的坚持和要求是非常高的。 就早上可能7、8点就来了，然后下班也是在7、8点钟。 理性、严谨，追求卓越。 在科学上啊，你一定要有这个高远的目标。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呢，上学是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70后很多人活跃在科学前沿内，或多或少都有国外受训练的这个背景，所以从科学训练来说，我们是处在一个跟美国也好，或者是全世界其他科学家相比，我们没有劣势。那现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和条件可以去做，然后再加上这个现在的这个国际交流啊，信息的这个传递的已经是无障碍。你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你有了这个能力责无旁贷的，对吧？如果我们这一代就是还不能说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代表中国科学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后人肯定那就你说不过去嘛，对吧？因为你没有理由。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北京外语广播为纪念改革开放40年推出的优秀海外归来人士的系列人物报道。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邵峰，推动中国原创科研走向世界前沿。好，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见。 I came out here to make my name. Wanted my pool, my tons of fame. Wanted my parking space at Warner's. But after a year, a one-room hell, a Murphy bed, a rancid smell, wallpaper peeling at the corners. Sunset Boulevard, twisting Boulevard, secretive and rich, a little scary. Sunset Boulevard, tempting Boulevard, waiting there just strong.To win a war, out here they're always keeping score. Beneath their tans, the battle rages. Smile, a rented smile, fill someone's glass, kiss someone's wife, kiss someone's ass. We know it ever pays the wages. Sunset Boulevard, Headline Boulevard, getting here is only the beginning. Sunset Boulevard, Jackpot Boulevard, once you've won, you have to go on winningI've sold out, damn right I've sold out. I've just been waiting for the right offer. Comfortable quarters, regular rations, 24-hour, 5-star room service. And if I'm honest, I like the lady. I can't help being touched by her folly. I'm treading water, taking her money, watching her sunset. Well, I'm a writer. LA's changed a lot over the years since those great gold rush pioneers came in their creaky covered wagons.They could go, end of the line. Their dreams are yours, their dreams are mine. Been in those dreams were hidden dragons. Sunset Boulevard, frenzied Boulevard, swamped with every kind of false emotion. Sunset